成員擔當位置負責嘅唔同啦，即係有一啲係由隻歌一開始嘅 concept 開始入手嘅諗法啦，亦都有啲編曲啊，或者唔同話有鼓啊、keyboard 啊，總之唔同崗位嘅佢哋咧都有佢哋嘅身體會，因為都一段時間冇見佢哋啦，咁所以係好充實啦，一間錄製室真係不得了。 一陣六點鐘到七點鐘，你會覺得好似比平時再长啲， 系啊，好多嘢听嘅。 系咁啊，转头会听到啦。今日想讲下一啲，我发现咧，我同你喺节目咧，好多时候会分享一啲音乐嘢啦，或者可能即系生活上嘅一啲小资讯咁样啦。 嗯， 我好少同你进入呢个感情嘅领域啊， 即系感情领域你。你識咗掣啦，已經 冇咁講。咁你一個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感情嘅路線，即係唔係一定係愛情噶嘛？即係人際關係就係同情係有關係噶啦，係咪先？ 又俾你講啦。 係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啊，即係你電台咧最受歡迎，通常都係講呢啲噶嘛。咁我哋可以好少講喎，咁都講下啦，都要掹下啦。因為咧，其實我覺得人越大咧就會。我覺得係喺人際關係上邊會越簡擇，因為你會開始發現你嘅時間有限啦。咁，然後你會好對你身邊嘅所有人，包括屋企人啦，包括伴侶啦，包括朋友啦，都會簡擇咗好多，因為唔想浪費時間。咁然後咧就開始會發現，原來即係人去到某一個年紀咧，你身邊嘅朋友會少咗，因為以前即係可能讀書嘅時候咁樣先算啦，咁啊即係冇所謂，我哋每日都係有好充足嘅時間俾你去交朋友，每個星期你都一定可能會有啲聚會咁樣。 係啊，你去到大學直情係你每上一個新嘅 course， 因為你不斷要 rank 唔同科噶嘛，就不斷識新朋友啦，每一個 course 又要夾人做 project 啦。 係，所以你嗰陣時即係呢啲狀況，你就會覺得你只係諗嘅樣嘢就係到底今個星期我唔去邊一個 party， 我唔去邊個聚會，或者我唔去做邊個 project 咁樣啦。咁但係而家係你會開始厭倦一啲好重複嘅關係，例如有一個例子嘅咁啊，我唔講我自己啦，即係我身邊嘅朋友。 哦，你嘅 friend， 你嘅 friend， 好， 真係身邊朋友嚟嘅，真係朋友嘅 case 嚟嘅，唔係我嘅 case 嚟嘅。咁話說咧，我聽一個朋友分享就係話，即係有一啲識咗好多年噶啦，真係friend 捉咗，可能已經由讀書時期到出嚟做嘢咧，定期都有見面，呢啲關係係難得噶嘛，因為即係好老實講你讀完書出嚟做嘢咧，好多時候啲朋友都各散東西啦，即係能夠 keep 到一路年年都 keep 住有聯絡嘅，都真係少之又少啦。咁都可見呢段關係應該叫做一段好堅貞嘅關係啦，係嘛？即係以朋友嚟計咁。咁跟住然後咧，話說。我當我個朋友係 A， 佢個朋友係 B 啦 ，OK， 咁樣清晰啲。咁啊 B 咧最近就有一啲嘅感情煩惱啊，咁佢就係追緊個女仔咁樣啦。咁然後 B 咧就不停咁樣追女仔，然後就不停咁樣向 A 就去分享佢。 A 系男定女啊？咁 A 系男嚟嘅。 OK， 即系两个男仔 ，B 都系男嚟嘅。咁然後就分享佢嘅一啲感情狀況咁樣啦。咁其跟住 A 咧就同翻我講，其實咧開始厭倦，因為佢呢個狀況唔係第一次經歷啦。就係每次咧就係阿 B 咧佢去識一啲新嘅對象嘅時候，咁佢就會好投入啦，投入到包括會甩 A 底啦，即係約咗 A 可能去睇戲去玩，佢會突然間唔出現啦，跟住然後可能就但係一個屈尾十又會打個電話翻嚟，轉頭又喺度訴苦啊，又話我自己點點點點點啊，好慘啊咁樣啦， 但就不斷重複係 啦，不停重複緊嘅，咁然後咧。A 喺第一次即係佢 B 上一段嘅關係咧，都仲好有心機嘅，即都仲會好認真咁樣去解釋啦。啊，其實你點點點點啊，你要對自己好啲啊咁啦。咁但係 B 咧就係永遠嗰啲唔睇透嘅人嚟嘅，即係又唔好話睇唔睇透啦，即係佢係重複犯錯，同埋唔夠愛惜自己啦。即係佢唔愛惜自己嘅程度係去到點咧？就係基本上佢係每段關係都俾個 女仔牵住个鼻走嘅， 系 系唔敢投诉嘅，永远真系叫你行左行左行右行右，跟住然后个女仔唔理你咧，佢又会好恐慌咁嗰啲啦。 一拍拖就冇咗自己 嘅人。系啦，一拍拖冇咗自己，完全系不但止冇咗自己，冇埋屋企，冇埋朋友嗰种嚟嘅，即系佢全个世界就剩翻嗰个女仔咁样噶啦。咁第一次咁啊 ，A 都觉得啊情有可原啦，都可以理解嘅。有时爱情系会令人盲目嘅。咁啊，最近呢个状况又再发生多一次啦。咁然后 A 终于同我讲话唔得啦，我顶唔顺啦，我真系冇办法再同佢做朋友落去啦，因为好攰啊。就系嗰个攰就系冇事嘅时候你就。去玩啊，去拍拖得好开心。一有事嘅时候，你就走嚟揾我诉苦，即系好似变咗个朋友嘅关系咧，好似水泡咁啊！即系嗱，爱情你做水泡咁，都已经好差啦个感觉，系咪先？系啦，朋友都好似有一种做水泡嘅感觉，就系你有啲咩事起上嚟，就揾我咯。但系无事又不登三宝殿，咁佢就觉得唉唔得啦，我呢段。朋友的关系走不到下去，因为我生活上還有很多的人要去关心，還有很多事要去处理啦，咁样。其实我觉得是会这样的，即有时呢尤其当我们每一天呢可能都会接收很多不同人身上的负能量的时候呢，就会开始觉得喂你唔好再我自己生活都有好多煩惱啦，你唔好再拋啲負能量俾我解決唔到，同埋我幫你解決過噶啦，你自己走翻入個窿度冇意思冇謂噶嘛，咁樣咁咯，咁所以我覺得最近都聽好多呢啲咁樣嘅 case， 我發現原來係真係冇以前交朋友咧嗰種好簡單，啱啊啱啊，唔啱啊唔啱啊，而家好多計算好複雜喎、啊。 同因為咧喺 A 嘅角度，頭先又聽呢個故事咧，有一個感覺就是、因為 A 咧，佢對於即係佢對朋友嗰樣嘢咧，係咪識咗好耐啊？仲要 識咗好耐噶啦， 就係、是、佢會好上心啊。 係、 啊，即係你如果假設 A 佢本身嘅性格唔係一個咁上心啦、或者佢已經即係睇化咗或者點嘅話咧。B 久唔久嗰啲咧，你就會覺得，唉，佢都係咁噶啦，是但啦。即係我其實我同佢講咩唔係重點啦，總之聽俾佢 呻完， 呻完我係咁依幾句就由佢繼續去撞板啦。咁 就 因為會令到引致咁嘅結局，係因為本身 A 對於呢個關係或者對於朋友呢件事咧，佢好上心，好著緊。 我都覺得係。因为我会觉得就係有时我哋有成日即係男仔啦，尤其我觉得有个口头禅嘛，就係、是、诶冇所谓啦 ,friend 啊兄弟一定撑到底啊，即係嗰种唔理性㗎嘛，係即係你觉得发生咩事都好啦，我都一定喺你身边㗎啦。 打个电话我出嚟㗎啦， 係啦。但係原来呢一份嘅情意都係会不停咁样消磨，去到好似你头先咁讲，就係、是、因为太上心啦、上心到本身嗰、那个接收資訊嗰個人都好攰啊，咁就變相，唉，我唔得啦，原來都撐唔住，原來話撐到盡都係撐唔住嘅咁樣。 係，因為呢個兩即關係永遠都係噶啦，老土講就兩個人嘅事啦，都係，因為總會嘅。譬如你講個朋友，以前都有試過，譬如識一個朋友咁，初頭大家啱啱認識嘅時候就哇好快就好投契啦，跟住好多嘢好夾啊，好好傾咁。咁但係慢慢咧。个步伐唔同，或者大家嘅工作关系见面又少咗啦，大家接触个世界，譬如我喺呢一边，咁佢嘅工作另一个世界嘅时候，你就开始冇咗嗰个 common ground 啦，你开始越嚟越远啦，大家走得远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时你好努力想维系都好啦，你掉个波俾对方，对方唔接嘅话咧，其实就最后啲波就会跌晒，跟住就会。系就会慢慢飞欧咗啊！即系可能哦冇噶，你见唔到面都好，有时唔系可能 I G story 你咪复下佢啊，或者 send 下 message 问佢近排点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咁你见佢可能佢冇睇嘅，或者睇咗冇复嘅咁，其实你久而久之咧，你就会有种疲倦噶啦。你疲倦就系、咁算啦，我就做咗我嗰部分啦。 系 咁，如果你冇回应嘅，咁啊 睇你自己做 咯。咁咪由佢咯。因为真嘅你时间咁少，我唔会不断无了期同埋无限量咁样供应紧呢样嘢出嚟。 系嘅，因为我都有问嘅，即系当 A 同我分享佢同 B 之间呢段友谊嘅关系俾我嘅时候，我都有问：哇，你唔觉得可惜嘅咩？即系咁多年友谊，你哋都挨得过， 系 即系大家都叫做。 扶持咗咁耐，咁人生流流长，你无谓咁样即系可惜咗一段关系啊？你唔会觉得都好似好唔抵咩？为咁小事而即系叫做少咗来往咁？咁佢都会。佢都即係佢又好冷靜咁答我，即係佢唔係嗰種，即係有時人嬲起上嚟真係衝動講兩句，咁可能轉個頭就嬲完㗎啦嘛。但係佢係竟然比我想象中冷靜地同我講話，真係唔想再嘥時間同埋消磨一啲嘅精神喺同一個人同埋同一件事情身上，所以佢決定真係同呢個朋友要少啲來往。佢話對佢好。對我自己都好咁樣，咁我覺得啊，都唉，好似好慘，即係 因為你兩個你都識，你睇住咧， 係啊係啊，咁但係即係還好，就係好彩未燒到去我嗰度。即系我身边好彩， 到时阿 B 揾你啦，阿 A 唔理佢，阿 B 就嚟揾你啦。 咁阿 B 揾我，我因为我同阿 B 嘅关系又冇咁相熟嘅，咁所以变相我就体会唔到 A 嗰种灰啊。即系又或者可能我自己身边本身可以熟到咁，或者已经系friend 到咁嘅朋友咧，佢哋都已经同我一样成家立室啦。咁所以就喺呢一类型嘅问题上边，我会少啲听到佢。佢哋一啲负能量嘅发放嘅，咁但系话唔定嘅，都可能会有噶嘛，即系好衰添咁样就自己啲 friend， 算啦，系唔好咁讲，我唔想讲，唔系假设第时佢哋有关有问题嘅时候揾我诉苦，我未点答，算啦，冇咁样诅咒人哋，好系衰， 唔系嘅，冇嘅，你咪唯有同阿 A 讲话，即系始终都系嘅，长朋友又唔使去到完全啊冇朋友做又唔使嘅，咪叫佢。咪睇淡啲咯， 但系你自己身边有冇有一啲咁样嘅经历？可能系你嘅朋友系好似 B 咁样，系不停喺呢个爱情或者感情嘅路上系重重复复啊？又或者你会唔会有啲朋友系好似 A 咁样，对佢自己朋友都系咁样重重复复啊？ 有噶，有噶，有噶，咁佢都每次都系咁样讲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你头一啲出嚟，你会认真讲嘛，去到后面你自己调节就系、是、你因为你识咗咁多年嘅 friend， 你知道佢个性格系咁噶啦，喐唔到噶啦，咁你每一次你咪冇，就算你讲翻同样嘅，其实都冇所谓噶。 即系你俾佢再，你等佢再系听一次，然后再跌一次，跟住然后不停咁卷土重来啊嘛， 系啊，冇啊，你要俾佢睇得更淡咯，件事 都系嘅。 咁、啊、因为即系朋友，除咗呢个范畴，你仲有其他即系大家夹到啊神。咁我又喺我嘅角度就唔会为咗识咗咁多年嘅话，纯粹为咗呢啲嘢 而嗌交。 系啊，因为佢感情嘅诉苦咧，而唔理佢嘅咁样。因为我睇得好化嘅。 咁但系如果佢唔系就系诉苦，佢尝试甩你。底咧 冇所谓噶， 你都因为你都系睇人底嗰、那个系嘛，你都系甩惯人底嗰个嚟嘅。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即系我 好小事啫。 我识咗咁多年，冇乜所谓咯， 可以原谅啦， 系可以原谅咯咁啊。佢哋啊，呢一首嘅歌咧，亦都系听朋友啊，即系讲啲爱情经历诉苦而写啊。甚至乎呢一首歌里边讲嗰种爱，都可以系朋友之间嘅爱啊。 每次慰问你也难了相惜，看似作回应也欠价值，我却于自责暗里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惜，冷雨冷言你背弃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昵，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沉埋了命。只有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都高兴。如今终于一一 伤害仍然好， 好新闻之前听过有 Pandora 的派台作品叫做《星人模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911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3703宗，新情死亡个案。多两间院舍呈报阳性个案，分别是一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有3院友染疫，4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388间学校呈报503宗个案，涉及410个学生同93教职员，合共7班需要停课7日。一间特殊学校全校停课一星期。教育局表示，在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公营小学小一相对今年四五月批核的本学年总班数减少14班，中一就减少22班。局方已经发信通知点算后需要调整本学年班级结构和教职员编制的学校。局方說，數字反映適齡學童人口的整體變化和學生人口的流動情況，包括搬遷、家長選擇和移入或移出本港的學童人口等。因為調整班數出現的超額教師，可按既定機制獲保留至2022-23學年完結，而因為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總班數減少而出現的超額教師，可獲保留最多3學年。局方又說，教育局會與學界共商研究鞏固和整合學校資源的辦法，局方亦都訂立個別官校長遠發展方案，局方亦都訂立個別官校長遠發展方案，例如停辦長期收生不足的學校，或以重置學校舒緩情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在零加三檢疫安排下，無論返港和來港人數以至市面的感覺都良好。他說當局仍在觀察對整個旅遊業的影響，看來對市民出外旅遊更方便，來港人數亦都有上升。他又說，旅遊發展局正討論怎樣推廣來港旅遊，有信心進一步放寬防疫抗疫措施之後，外地遊客會被吸引來港。楊潤雄出席海洋公園一項活動之後說，現時的政策和零加零甚至取消防疫要求有分別，但當局要以防疫抗疫作為首要目標，做好這方面工作才更加有條件開放。他又說，在復甦過程中會遇到挑戰，包括不同行業人手是否能夠即時配合。医管局联同三间本地大学和7间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的研究发现，中医药可以改善新冠临床症状，有效治疗新冠后遗病征，亦都有效改善肺功能和个人体质。研究结果已经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是本港首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中医新冠康复诊疗临床研究。團隊前年9月至去年12月期間，收集150個新冠康復者的臨床數據，主要屬51至70歲群組。研究發現，康復者在步行測試水平的肺功能表現比同齡人士低，接受中醫藥治療之後，病人的肺功能有改善，步行測試達到標準，肺阻塞風險亦都降低，尤其咳嗽、氣喘和乏力等後遺病徵亦都有改善。

其实有时真的不知道自己做紧咩噶，每日日复一日浑浑噩噩，谂一谂都系唔好谂啊，听日先算啦。 四处严酷，邪毒繁殖延续，寄居我心，谁有谁有怜悯？其实未算坏，其实潜力更大，算神圣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帮。 或者有一天，或者可能是明天，明天我会想得掂的，明天可能是会好一点的。张曼莎未算坏，但在今天我处理不到那么多情况，处理不到那么多事情的状况底下，我可以怎样呢？都是不要想了，饮了 才送可以两把三楼脱掉，遥控放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在爬起。走开掉，三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摆灯真情。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无端想起了同伴，当日通宵嬉戏，回头剩低自己。每日晒风光背后，万人呼声背后，仍要。 走，未知的再度望着跌撞，转眼又怕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尽情绪，呼吸心跳感受太多，失了谁？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珍惜下去。一天光都过去。 MC 张天赋干， 走，话你想走，十四天内温柔，叫他不敢心。四天后温柔，叫他不可参透，逃走。明日你再跟我来探究，说穿了花，没法想你重当我密友。谁值得眷恋，哭得好厌倦，你留心内暖，时候到学会讲。 Enjoy。 Cindy 念红时，我想寒穿你的心脏。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的浪漫主义者是这样的，明天的问题就交给明天去解决啦，今晚不要想，一醉解千愁嘛。 我世界每秒也千变万化，醉也有话框飞舞就似魔法，人随甜味旋律化，有个先知去护驾，即使那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是你拖我游览海角，蔷薇转赠送我抱吉他轻哄着我，想百年夹红红淡面前人物已消失， 不能否定这一种的浪漫主义者，当他为这个世界加上一些 filter 的时候，看东西是会开心很多的，世界也都没那么复杂的。有一名周卓莹，双鱼座。 或者老师家长看片提示我恋爱走不太远，见识太浅，用每本书来定了规矩界线，或者幸福很需要钱，原谅我家数不懂计算，爱不够钱，但汉堡包还是吃之不会厌，在乎你所有事情只得一个焦点，任明天有什么东西会令情感也污染，年轻太好就凭着爱勇敢挑战父母，只要和你要好，糊涂地仰慕终于便拥抱，就算分手最痛我们有分数，迷失要早，大人没有那种憧憬暖慕，

早晨，今日呢对嘉宾好耐冇见，我总记得每次见佢哋都好好倾噶。 我平时见佢哋直头有一个学嘢嘅心态添啊，所以我要送呢句俾佢哋。Blaster Class！ 哇，呢句真系要俾翻 credit 我哋监制 Carmen 啊！咁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 Blaster 嘅五位好啊，系啊，我哋就送上呢个卷轴啊， 好耐冇听过咁齐人嘅声音， 系啊，同埋好耐冇咁多雄性嘅声音喺直 雄性啊， 阳气好重啊， 即系之前好多雌性嘅， 或者雄性少啲啊，雌性都多咯，会中意雌性多啲嘅， 明嘅明嘅， 因为你真性情。 合理嘅，合理嘅， 理解理解理解。 咁我哋今日送上呢一个卷轴啦 ，Blaster 呢一句，今次我哋就送呢一句咧。 哇，有光嘅、啊、发光、 啊，叫 Blaster Class 啊！ 哇， 因为话跟话完，其实唔知呢句嘢系点样嚟。 我知啊 ，Master Class 啊嘛。 Yeah! 好嘢好嘢 好嘢！阿健啊，劲啊，呢一个冇错。 我自己讲有啲唔知丑， 因为我哋都谂咗好耐嘅，跟住我哋嘅监制有提议嘅，佢有提议 blast class 或者 blast piece 都得嘅，即系 both 都有佢嘅意思。咁、哦、我就觉得啊，今次就用 blast class 先啦。而家好多啲叫 master class 咧，咁大家就可以从中去学识，譬如音乐都有好多咁样，大家可以知道啦。咁我哋两个讲下讲下就啊，咁如果问 blaster 咁多位，即系假如你开一个类似叫 master class 嘅东西咧，即系如果要。去分享一啲咧，唔好用教咁咩啦。分享一啲即系音乐上嘅，你哋各自会唔会话有啲咩？你会系其实系好想 share， 一定会分享咧。其实我哋近排咧，我哋喺band房嗰度咧，其实都系 keep 住做音乐啦。咁但系除咗做音乐之外咧，我哋多咗样嘢就系听音乐啦。因为我哋band房有多套音响啦。咁之前咧，朋友咧就屋企唔够位咧，就送咗好多 CD 出去啦。咁我哋就接收晒 CD， 跟住然后发觉听 CD 咧。是好正的，因为我哋成日都出即係戴个耳筒然后听串流平台啦，就会发现呢有啲嘢呢係冇咁 detail 嘅，跟住然后听咗 CD 之后，哇，原来佢个 mixing 呢係可以好立体好 4D 嘅，咁所以我哋近排就係不断咁样去研究一下，喂，人哋嗰啲歌究竟点样做啊，咁然后我哋就成日都音乐钻研囉。 跟住之后就即仲之后我哋下个 step 就去咗听黑胶啦。 哦，合理合理，其实好合理合理合理。 跟住之后咧，仲想埋去个一个朋友啦，咁佢有间 showroom 就有好多好靓过百万嘅 HiFi， 跟住就想埋去听，跟住之后发觉哦，原来听歌系咁噶。咁跟住之后就同大家讲啦，如果大家想听啲好听嘅歌咧， 首先要有钱啦。 即系以前啊，睇《无间道》以为刘德华嗰幕戏系假嘅，其实系真嘅。 唔系，首先你唔需要有钱，你只需要有个有钱嘅朋友。 哦。你唔需要拥有嗰部机嘅，因为但我想知道，最近嚟就系话，而家多样嘢会一齐听歌，系咪以前真系喺 band 房里边就少啲做呢个动作，就通常埋嚟就 jam 啊、吹下水嗰啲多啲，好少系听音乐。 我谂其实我哋 keep 住都有 share 大家嘅音乐，不过就系、是、我谂以前嗰个状态就会可能大家会学术性啲讨论，即系可能大家会讲，哇，呢首歌好正、啊，咁、我不如我哋试下会唔会试下玩下啲咁嘅歌啊，那个方向多啲嘅，咁但系依家嗰个状态就真系似大家去，喂，点样去 enjoy 听一首歌？因为我哋以前听好多时候都系攞啲 monitor 嚟听，咁嗰件事就其实会有少少似真系好 technical 做嘢 嘅感觉咯。但系依家就真系有翻套叫做家庭式嘅音响，咁就可以，原来听歌可以系呢个模式嘅，唔使咁做嘢，或者唔使咁音乐，即系可以 feel by feel 多少少。 系咯，因为啱你讲到即系 monitor 嗰样嘢同埋 speaker 其实有分别嘅，即系我都听闻过系即系。但系其实实际上面嗰个分别，你哋会有做过会知道，即系听个 monitor 播一只歌，同埋喺 speaker 上面个分别会有啲咩噶？ 其实佢即系好学术啲咁，佢喺唔同嘅音频波段咧，如果系 monitor 咧，其实佢好多嘅波段都系好平稳，即系唔会话有特别高、特别多或者推大嘅。咁另外一个讲法就系我哋家庭音响嗰啲咧，就好似所谓加咗微晶，譬如你嘅低音，你录嗰阵时录个 bass 系咁嘅感觉嘅，唔会话好似个浪冚埋嚟嘅。但系有啲家庭音响咧，佢嗰个规格就会令到哇个灯嘣 系 涌埋嚟啦咁样，个意思就系咁。但系咧呢一样嘢就好彩，我哋 band 房咧执 個位之後咧，個空間咧可以容納到我哋五個人，甚至有陣時候有幾個朋友一齊上嚟去俾啲啊佢哋中意音樂，我哋喺個音樂嘅交流嘅嘅層面係多咗好多咯。 有時候聽歌咧，就成日都話因為唔同歌有唔同嘅 mastering 啊，或者可能佢哋做出嚟嘅時候嗰個質地係唔同啊嘛。咁你可能一套 HiFi 未必可以啱曬所有歌去聽，你哋會唔會即係因應哦？今晚我哋聽啲行啲嘅嘢，又要扭一扭去教一教佢先。 定係睇緊買新機啊？ 係啦係啦， 所以喺呢個時候就要有一個有錢嘅朋友。 係啊，即係譬如好呢首歌，好似我哋個 band 放嘅 HiFi 唔夠正喎，啊揾次約埋去個 friend 度聽啦咁樣。咁啊，今次呢個 HiFi 好似個低音好似有啲吵吵地，我哋聽翻啲乾淨啲 mixing 嗰啲嘅，即係你唔同嘅地方佢哋嘅 mixing 嘅偏好，甚至唔同嘅音樂類型啊，你電子音樂啊都好唔同噶嘛，係啊，咁所以就有唔同嘅玩法咯，依家。 同埋因為買唔曬噶嘛， 係啊， 咁你梗係去唔同地方聽先係最實際咯。 共享概念 係啊，冇錯冇錯。 先有喇叭嘅 friend， 有黑膠嘅 friend 好緊要。 同埋我發覺我哋聽多咗咧，我哋對於我哋自己嘅製作個 mixing 咧係有啲即係同以前有啲唔同嘅，因為以前咧我哋 mixing 咧只係好即係流於一個話，我想個 base 大啲，咁其實係可能係好空泛或者係好唔入啦。但係如果我哋聽到呢個音響，我哋就可能有一句説話就哦，個 base 可唔可以好似個浪咁冚埋你啊？即係高音可唔可以喺個天空嗰度擴散開嚟？即係可能就多咗啲詞彙，我哋放咗喺新嗰啲歌嗰度咯。會 即係頭先我講緊咧，唔同嘅 speaker 其實佢會落嘅嘢都唔同啊嘛。咁你譬如做一個 demo， 你放喺一套喇叭線，但係放喺 A 嗰套、B 嗰套、C 嗰度唔同。咁究竟應該攞邊一條線我 tune 嘅嘢係？ 所以呢個時候 speaker 嘅唔係 monitor 嘅重要性就嚟啦，因為 monitor 佢頭先阿軒所講啦，其實 monitor 佢係一個所謂最 flat 嘅一個 speaker 啦。咁佢 flat 嘅定義就係佢可以唔需要加任何微晶啦，咁你就可以理論上可以做到任何你當下你冇加任何 extra 嘅嘢嘅嗰個聲音係點樣。咁跟住之後，咁因為正如你。基本上你唔可能控制到其他人嘅 speaker 咁，咁我哋就所以一般就會大部分人都係攞，即係山頂轉咧都係會攞一個 flat 嘅 monitor 嚟做一個你當係 reference。總之我係 base 呢度噶啦。 哦， 咁跟住之後，另外我哋都有同佢山頂轉討論，因為呢個又係一個經常會出現嘅問題嘅。咁但係我哋討論個結果，佢都話，咁佢嗰度聽係一回事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貨俾 ref 俾 comment 嘅話咧，其實就應該攞翻一啲我哋自己最熟悉嘅器材嚟聽。咁因為你最熟，你聽得熟，你自然會知道呢一個器材有啲乜嘢好，有啲咩優點，有啲咩唔好。咁而再你可以經常聽呢個器材嘅時候，你就可以對比到究竟哦佢係有啲咩嘢可以再做得好啲喺 mixing 上面。咁呢個係最好嘅。反而如果你突然之間聽一個你從來都冇聽過，但可能你覺得好好聽嘅嘢咧，你就會俾佢呃咗。 係啊，所以有會即係聽到厭嘅，即係你食同一個味道，經常性會厭嘅。所以我哋依家啲耳機係都會 share 去用。譬如我呢只，好似聽到厭咗，聽呢只歌聽到攰喎，轉下呢只先，又或者問阿 Ken 啊，喂，你用緊邊一隻啊？咁啊轉咁啊。 下悶咯，因為其實長期聽同一樣嘢咧，就算係我聽唔同歌都好咧，即係同一隻耳筒，我就覺得哇好悶啊，好鬼無聊，可唔可以交換啊？咁然後交換咗聽翻同一堆歌咧，咦又～唔同咯，咁我同一啲歌我又可以再 loop 咯，系啦，我哋就其實我哋喺做歌嗰度咧，我哋都係因為貪過癮或者係怕悶咧，所以成日都要諗一啲我同過往好唔同嘅嘢去落去咯。 你知道香港人好實際噶嘛，即係可能你要佢哋喺屋企要 set up 一套。可以俾佢哋玩下嘅入門級嘅一啲裝置，其實可能對佢嚟講係最好唔好咁貴啦，即係試下啦。大概你哋嘅概念當中，如果香港一般家庭平平地咁樣去玩，大概其實要使幾多錢先好？老實講， 我哋依家 band 房最低起步，其實我揀二手嘅啫，喺二手買賣區其實都係兩三千蚊就已經 OK 喎， 係啊，好 OK 添。 但係有風險啊，記住啊！大有風險啊！話翻俾大家知，係啦，即係個風險係可能係嗰個膜係，即係嗰個 speaker 個膜係有機會要破損，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購買啊！ 塊膜好緊要啊！ 塊膜 好緊要， 穿咗就有怪聲啊！ 其實你穿咗之後，咁你就煩啊嘛！啲 值錢嘅穿咗唔值錢嘅， 你冇保啊！因為呢啲你一係就成 set 再買過啊嘛， 一係買全新 咯， 係 咯， 你要保好貴咯，同埋 整穿咗你要咗噶啦，你冇得買。 其實最緊要試清楚就得㗎，你試清楚同埋咧又係揾多幾個朋友。 友中意嘅就一齊玩呢件事。 Okay. 可能佢唔啱嘅話，啊，我唔啱呢個味道就可以 share。其實好似樂器咁，我哋 band 友就係咁啊。啊，啱啱阿 Ken 就先有個朋友啊，有支 bass 想放喎，咁樣哇啱啊，攞出嚟錄咗我哋首新歌，就係嗰支 bass。 而家 係 即係聽嗰樣有呢個咁嘅 enjoyment 啦。咁但係喺樂器上面，平時製作啊、自己彈啊嗰啲，係咪都要 keep 住要即係 update 啊，睇下有啲咩新嘅樂器啊，買下翻嚟要試下，因為啲聲吱吱都唔一樣咁樣噶嘛。 反而係我覺得係我哋依幾年裏面嗰個唔同嘅就係我哋 enjoy 咗玩支樂器多咗。咁呢個 enjoy 我唔係只局限於我係彈某一個 scale 啊，我要點樣彈得快啊，點樣花先正。我而家我哋玩嘅就係、是哦、我點樣可以彈一粒音啊，或者係彈啲好簡單嘅嘢。我隻手係點樣喐啊？哇、哦！原來呢隻手咁喐個肉聲又多啲。另一隻手如果我用個指尖彈嘅話又薄啲。咁我哋就係 enjoy 緊玩緊呢個樂器，而唔係話追求係要換某啲嘅架撐咯。咁其實就係我哋係換咗裏面嗰個軟件啦，係咪啊？ 即自己 update 咗自己 嘅。係啊，原來個世界好唔同喎。 即其實我覺得有時呢個一個。歷練嚟嘅，即係當你去到咁上下，你就會發現好多時候其實你真正即係以前好多大師都會話啦 ，tune in your hand 啊嘛，即係嗰個通其實係你即係嗰、那個你 file 到去最後，其實就講緊你 find 唔 find 啲唔 detail 啲嘢，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你唔需要即係嗰個第一步係應該係 focus 咗呢樣嘢先咯。咁跟住之後你究竟花唔花就個人喜好啦。即係有啲人好中意係某啲 style， 咁佢係需要呈現嗰啲好高 tech 啲嘅嘢嘅，係聽落去好複雜或者好高 tech 啲嘅嘢啦。咁有啲 style 佢就反而係著重嗰個聲音嘅處理啦。咁係 depend 上你嘅喜好。 同埋以我所知 ，Anton 就會追求唔同嘅新嘅聲嘅。你係咪近排都好似買咗好多嘢 ？share下。 係啊，因為其實都。即係個時代唔同咗啦，以前就可能係買琴，依家就原來係買一啲聲咯，真係可能係一啲 plug-in 咁嘅嘢咯。咁亦都真係要花一大筆錢換咗部電腦，因為我部電腦已經由2009年用到2021年啦。 哇，勁啊！勁啊！勁喎！ 換咗三次 SSD 都捱得住，係啦，依家都仲著到嘅， 係 啦，但係換咗部新嘅啦。咁亦都喺嗰度就跟住再支花一嚿錢咧，就買咗好多真係叫做專業級嘅聲啦，係啦，咁其實個影響對我嚟講個影響就係覺得啲聲係會亦都會同你彈嘅嘢係會有一個互聯性嘅，即係嗰個聲亦都會叫做令到你彈嘅嘢唔同咗，即係例如我哋早幾年有啲新樂器叫做 C block 啊嗰啲，即係一個軟淋淋嘅嘢，但係琴嚟嘅，咁你彈嗰陣時候，原來佢可以將一啲叫做小提琴嘅效果啊，或者嗰啲震音啊嗰啲嘢，係用一個好輕 motion 嘅嘢去做出嚟。咁呢啲嘢就其實真係由個聲去令到你隻手型去變咯。咁以後咧，跟住我用鋼琴彈聲，即係用 synthesizer 彈 string 都好啦。你都會好不其然地自己震手指嘅，係啊， 即係執落去做 vibration， 係啊係啊，但係冇 vibration 嘅歌， 係啊，冇反應， 係啊， C chord 係 啊，已經習慣咗，係即係咁樣去演繹係會好聽啲，咁但係咧。落出嚟嘅 touching 咧，雖然冇咗個 vibration， 但係落出嚟嘅 touching 又會再好咗。所以另一點啦，其實 tuning 現在輕都好啦，其實個 tuning 亦都會影響你嘅輕嘅。 哦，咁仲喺鼓個方面咧，又有冇一啲最近嘅一啲心得可以 share 下？ 其實個例子真係同阿 Ken 嗰件事都好相近，即係手指力用多啲啊，手腕力用少啲啊，手臂力用多啲啊。咁啊，同埋會係喺 muting 上面，可能譬如放紙啊、放銀包啊，即係其實喺個鼓皮上面放好多唔同嘅嘢去試，其實個聲真係會可以爭好遠。 哦，咁我想問100蚊同1000蚊有冇分別？ 有少少分別嘅，因為張紙大少少。 我上次試過，我見你放銀包嘛，咁我揾緊有啲咩 mute。咁我銀包同埋電話係黐埋一齊，咁我擺個電話喺個 studio 上面，我爭啲就撲咗落去。 唔係啊，首先咧，用銀包咧要有個技巧咧，嗱，因為你電話咧，你放上去佢係會喐嚟喐去。 係 銀包，我用嘅係兩，即係一摺嗰啲銀包咧，所以你可以放單邊，另外一邊又勾住，佢就唔會跣。 我下次可唔可以咧買一個啡色嘅鬼口水放上去？ 其实个道理应该都 OK 噶，不过惊掹唔翻出嚟， 黐住喺度都会。 但其實真係咧個銀包嘅設計上面咧，我都會即係即係一邊會擺多啲嘢，同一邊會擺少啲嘢。咁因為你擺多啲嘢嗰邊咧，其實個皮嗰上面嗰個撳嗰個 melting 上面會多少少，所以按唔同情況底下咧，我個銀包就發揮作用啦。即係咦唔想要咁多 overton 喎，咁我就會放薄少少個邊。遮遮，咦？我想撳多啲喎，咁就放厚啲嗰邊咯。咁即係其實喺聲音上面嗰個執著會再想試多少少嘢，係。 同埋有藉口買多啲。 仲有啊，聽講咧，阿Ken咧喺呢個形體動作上都獲得新嘅技能點啊！ 形體動作、 啊。其實或者咁講，我係 get 到一樣嘢，就係我哋成日講啲節奏咧，咁可能我哋係諗出嚟或者係度出嚟啦。但係我 get 到嘅就係要好似配合舞蹈咁樣咯。我哋覺得最正嘅一啲嘅 rhythm， 其實我個人喐到，咁我落嗰個位就係最自然同埋最 groove 嘅一個狀態。所以如果我哋只要係 enjoy 個音樂，我哋好似跳舞，咁其實我啲已經係好 groove 噶啦。 因為以前咧，我哋表演咧，即係出 show 咁樣咧，就會可能諗啊呢首歌，我哋喺玩歌嗰陣時點樣去表演得好睇啲，即係除咗音樂啊，點樣好睇啲，即係可能會有啲計算諗緊啊做咩動作。但係你 band 其實你玩緊嗰陣時，你啲觀眾睇到你嘅情緒形體動作啊嘛。咁但係呢家阿 Ken 講緊嘅就係我哋啱啱幾個禮拜前嘅一場 show， 我哋玩緊超人首歌，去到music。break 阿 Ken solo 嗰个位置之后，我见到阿腾喺 keyboard 嗰度冲咗出嚟，搭住咗阿俊同阿 Ken 一齐喺度跳紧个同样，大家系好齐嘅，咁系咁多年都未试过。而我哋四个人就企喺个台芒上边，又系咁喺度揈啦，就系超好 feel。 点样有咩驱使到你嗰下出咗嚟啦？真系嗰次系你记唔记得？ 开心咯， 开心咯。开心，你玩声真系好开心，你飙到佢古 怪啦！除咗开心就系阿俊嘅设计咯， 系 就话嗰个位，我想成份嘢系好硬嘅，一齐 groove 嘅，跟住话喂唔好弹嘢住，跟住我谂下唔好弹嘢 ，OK 喎，跟住我好得闲啊嘛，喺个琴嗰个位，跟住见到佢两都好开心，咁啊行出去一齐玩咯，啊跟住就觉得哇又好正，跟住咁跟住最紧要我系会准时翻去嗰个位弹翻自己啲嘢， 但系其实最神奇嘅地方就系阿腾佢出完嚟再翻入去咧，其實我哋睇翻嗰個 片先知， 片先知 好笑嘅，因為咧嗰個係我 solo 啦，咁其實我哋係平排喺個台度啦，咁嗰個台咧係有一級仔咧係俾你去 show off 啦，我當咁我 solo 咁我就咁住企上去啦，咁我彈嗰陣時咧其實係我即刻冇人嘅，跟住我好專注，因為嗰陣 solo 好難啊，我好專注彈，但我 feel 到中間好似有啲人喺側跟我，跟住我彈完之後我翻轉頭。咦，唔係喎，都係得我一個啫喎。我就先睇翻啲片，哦，原來係逐個上嚟喺個側跟嗰度咧， 四個人走咗上台，跟住然後慢慢逐個走，然後啱啱去到 solo 完嗰陣時， 係 solo 完之前就嚟完啦。你臨尾嗰四個巴咧就開始逐個慢慢快啦。 仲要係最好笑嘅就係我係睇我朋友嗰個 Facebook， 跟住佢有張相，咦？點解嗰個唔係阿軒嚟㗎？點解 Anton 嚟咧？我哋佢冇講過，成晚出完 show 幾日都冇講，我睇翻啲相，咦 ？Anton 嚟㗎，我先話，咦，原來 Anton 出咗嚟 不需深究个中所以角色或相识体气要促成隔两日再购物至高潮马甲长裤礼服够新潮全部连锁式供应火速抢购最新一季促销减价每天消费来买衫 会教识精要几种方法已经可以用了初去学识努力已把表创作时要按着这规条每次用最快时间搞掉 新闻之前听过有 Blaster 之前嘅派头作品叫做《公仔面》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在零加三检疫安排下，无论返港和来港人数以至市面的感觉都良好。他说当局仍在观察对整个旅游业的影响，看来对市民出外旅游更方便，来港人数亦都有上升。他又说旅游发展局正讨论如何推广来港旅游，有信心进一步放宽防疫抗疫措施后，外地游客会被吸引来港。杨润雄出席海洋公园一项活动后表示，现时的政策和零加零甚至取消防疫要求有分别，但当局要以防疫抗疫作为首要目标，做好这方面工作才更加有条件开放。他又说在复苏过程中会遇到挑战，包括不同行业人手是否能够即时配合。香港快运航空公布增加机位应付急剧上升的市场需求，因应特区政府实施便利旅客来港措施和日本放宽入境旅游限制，香港快运计划增加10月至12月航班班次，额外提供超过8万个机位往返东京、大阪、福冈、曼谷和新加坡。海关破获手中海上六合彩彩票走私案，消息说行动中检获大约16000张彩票，经马会协助核对，当中大约600张中奖，涉及彩金大约7万，海关已经领回彩票，至于会否领取奖金要寻求律政司指示处理。海关上星期三在香港西面水域反走私，在兰角咀对开海域侦破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货物的案件，检获一批已经投注并在上星期四开彩的六合彩彩票，另外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平板电脑和最新型号的全新智能手机，估计市值大约1000万。行动中拘捕两个男子，消息说两个人是内地人，已经被落案不获保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嘅，一带比较多车。东区走廊曾经有临时工程，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一段嘅快线咧，曾经封闭过噶。咁而家就开翻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接近嘉华国际中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 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2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接近30个青少年表演单位，透过歌曲、古乐、话剧、音乐剧同埋经验分享，展现青年人嘅活力同埋拼劲，鼓励全港新一代喺2022年携手出发。出发2022唱响时代金曲青年文艺音乐会2小时特别版，10月1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创新篇。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剛才聽過這個是你們這段時間的體驗，應該喜歡你們的朋友、你的 fans 一直都期待了很久，都隔了一段時間很久沒見，中間這段時間是除了即大家吸收新的，有沒有一些考慮，所以啊，這歌 hold 住不出住先，即一直有寫的了，但去到2022年就再出，譬如超人啊還有現在新歌樣。 其實我想有一點的，即例如就第一件當然是疫情的關係啦，是的，我們有也都很多煩嘢啦，係疫情嘅關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都同想轉變下同公司嘅模式嘅。咁、其實都係到大家今日埋咗一段時間，咁最後就解決咗呢件事啦。咁我哋可以就係、依然係同我哋新 engine 啦，同埋我哋嘅公司合作。咁只不過係我哋嗰、那個就會認轉做 Cave 嘅，就轉咗一個新嘅玩法，就係、我哋可以做更多我哋喜歡做嘅嘢，係啦。咁另外一 part 就係會，我哋會有個新嘅 project 想做，因為中途其實我哋都有少少，唔知究竟啊，我哋仲想做啲咩嘢咧？究竟邊一樣係我哋最想做嘅咧？即係都想啊沉澱一下，去諗下揾下呢件事嘅。咁跟住我哋嚟，所以我哋係今年就開始 差唔多我哋有咗个方向啦，有咗共识啦，大家都想真係认真去开一个 project， 咁可能叫做第四阶段啦，我哋所叫做咁、就係真係认真去做一啲可能真係 goofy 啲嘅，或者真係我哋可以大家听到就可能摁到 跟住喐嘅会 係啦係啦，咁呢个就係我哋中间呢段思考嘅时间啦。 嗯 ，Blaster 就呢个第四阶段啦，亦都有新嘅派台作品，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嘅，咁我同阿斌咧都会预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听完嘅感觉，然后交俾你再撬嘅。 系啦，咁啊，我估先，我觉得其实喺呢首歌度做咗最大嘅一啲尝试，或者花咗最多时间去玩嗰样嘢，就系头先学阿 Ken 话斋，就系点样用一啲唔同嘅方法，细眉细眼嘅方法，用一啲好简单嘅编曲，但系俾大家听到唔同嘅，或者系平时你哋可以喺啲 Hi-Fi 度听到觉得好正嘅嘢咁样。 嗯。我估埋你就揭曉，我想估咧就係今次嗰個中間有一段叫 music break 或者嗰段 bridge 啦。我想估其實本身應該唔止咁短，因為嗰段嘢好好韌，同埋嗰個情緒似係喺首歌裏面推緊上去噶嘛。因為聽落去個感覺有一啲好有啲 jazz 嘅感覺咧，首歌啲 jazz 最叻玩嗰啲 improvisation 嗰啲就係大家裏面大家 feel in 啲嘢 feel in 啲嘢，所以我覺得嗰段曾經係好長嘅，應該係有。好啦，呢、這個我哋估嘅，交俾你做一揭曉啦。 咁啊，揭曉咗邊個先咧？ 跳咗我先啦，反正你哋上一 part 其实深敲都叫跳 咗， 我哋延续翻嗰个话题咯，当 系啊，即系编曲上 系啦，编曲上发其实系咪真系用最多时间就系要玩到啲声好细好细咧？ 呢首歌其实我哋有个中心嘅个编曲音乐性嘅话，其实我哋好想做一首有 groove 得嚟嘅 ballad。 是 啦，咁其实又冇话諗要咩 style 性嗰啲嘢嘅，因为我哋之前正如首先所讲啦，我哋想今次个 project 主要想做一啲 goofy 嘅嘢。咁你成日听到好多 ballad 嘅嘢，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好似佢好有感染力或者好有感情，但係其实唔 goofy 喎。即係你唔会用 goofy 形容嗰件事啦。 通常个选择就係抒情一啲 系啦系啦 少咁样 好舒服啊，或者又或者可能个歌词好 touch 到我啊，嗰种形容词啦。咁跟住我哋呢首歌就哇不如，因为其实我哋老实讲，我哋都听过一啲好 goofy，但系佢又系 ballad 嘅歌，咁不如我哋都朝住呢个方向去着手去做呢件事啦。 编曲上咧，其实我哋都系想营造翻一个人系好静嘅，所以本身阿俊喺落啲吉他喺即系我唱紧个 first 嗰阵时，佢嘅吉他嗰啲 pose 啊，本身系个感觉系会多啲，咁但系我就话哇好静嘅呢个位置，似系一个人夜晚斟咗杯 whisky， 跟住就坐喺度谂翻啲嘢，所以其实系算唔算啱咧？你话嗰个音乐。上嗰个概念都系呢个谂法嚟，所以嗰个同埋个 base 咧好多好多时，因为喺我哋嗰个歌曲个编曲个上面，如果我哋太多嘢，其实都好影响个质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个 base 太过叫做跟音王咚咚，其实就系好闷噶嘛。但系好似冇乜新意又唔 groove， 所以阿 Ken 呢个位系度得好辛苦。但系阿腾系好轻松，佢一 take 我一听过我一唱，因为我录音嗰阵时就系、是、哇，好似未。齐啲 check， 唱极都唔啱啊！跟住即刻打俾阿腾话：，喂，你即刻 upload 上去网啦，攞过嚟啦。跟住一 plug 咗落去，我录音嗰阵时唱第一 take 就已经系啱 feel。所以依家听紧个 vocal 咧，其实好多时好，即系好多嘅位置都系第一 take 嚟。咁阿 Ken 已经系用咗好多心思度咗好多个底，然后所以阿腾就可以好轻松摆到啲唔使好复杂嘅嘢，但系好啱抹嘅落去。所以阿 Ken 你条 base 系王道今次。 哦，系 Blaster Pass， 你喺节目先讲好嘢， 平时都唔讲啊， 平时都咩唔讲啊？ 梗系要够多人听你先讲啦。 喺节目讲多人知道啊嘛。 颁奖， 我写埋信俾你咯。 我又想调翻转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因为头先听完你哋咁讲咧，会唔会对你哋嚟讲玩一啲相对编曲上唔系好多 tracks 或者冇咁复杂嘅嘢，有时系比玩好多 tracks 好复杂嘅编曲更难？因为你好复杂嘅编曲，好似你咪最多揾一啲嘢冚另一条 track 咁，等大家好似冇咁觉，或者将个 focus 摆喺其他地方啦。但系你一啲好静嘅嘢，你一定要将佢嘅声做到好细致、好靓。如果唔系一出嚟，大家就好觉啦。 冇错，因为其实呢只歌咧，我哋系有几个位咧系都花咗少少心思。第一个就系、是、因为我哋最之前即系喺呢个叫第四阶段最之前咧，我哋有首纯音乐叫 The Blaster Song 啦。咁我哋就想话俾人知，我哋跟住落嚟玩嘅嘢系倾向 goofy 嘅。但系如果喺呢只歌里边咧，如果我净系落一啲好平铺嘅嘢，哦，咁我咪好似 即係佢忘記咗初衷啊。咁、所以我就係要拿捏呢一點，我究竟點樣去做一啲groove 嘅嘢，但係你又唔可以好似跳舞咁誇張。咁然後其實呢隻歌咧係我眾多歌裏面咧落嘅音係最少嘅，但係我花嘅即係我要嘗試嘅時間其實都唔比其他歌短咁樣咯。咁中間其實係牽涉到我點樣去感受嗰個空間，跟住然後我點樣去攞聲呢、這個。嗰支 bass 都係特登係攞咗朋友放喺我哋 band 放嗰支 bass， 佢係支 fatness bass， 咁然後個木頭聲好多，我就係想營造嗰種嗰種木頭聲就係我好似喺個 warm 裏面，跟住然後好 warm 嘅一種感覺。咁然後我哋一入嗰個 intro 咧，其實咧我哋係聽到咔一聲先入咧，其實係想話俾人知一嘢就已經扯咗你入嚟，唔使講咁多嘢嘅，一嚟就嚟噶啦。跟住然後中間咧，如果嗰個喇叭可能再好啲，可能就聽到中間阿騰 Anton 咧係落咗一個好有心思嘅位置，就係、是、其實有一個鐘聲嗰個秒針嘅，嗰個秒針係同我哋本身隻歌 rhythm 係完全唔同嘅，係，但係你又 OK 喎，融咗落個空間咯。咁然後中間就係再落咗一啲嘢，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環境聲。咁、那個環境聲就唔係一啲罐頭嘅環境聲，其實就係攞咗有一日我係突然間扎醒四點九，跟住就聽到樓下好多雀咁樣啊，咁、我想錄低啲雀啦，係啦，點解係咁？點解咁早起身啦、啊？咁樣，跟住我就即係再瞓啦，跟住然後咧錄個三粒鐘，然後我就聽哦，原來朝頭早嗰個嘅粒子嘅震動同六點同七點又唔同嘅，咁然後就將呢一個嘅氣氛嘅嘢，其實放喺只歌度嘅，咁所以我都覺得，我哋係咁堆啲音落去，其實好簡單，但係如果我哋點樣彈得少而做得好咧，係真係我哋都要花啲時間去鑽研下咯。 係嗰、那個空間嘅意境 ，first two 啊，即係 chorus 之前嗰個位置，其實你會聽到好似有啲環境聲出咗嚟，有啲高頻嘅。咁、其實嗰啲高頻，如果你話用啲音去彈出嚟，其實係唔係嗰回事，因為佢唔會涉及到空間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去留心聽嗰陣時候，其實就好似你一個人好靜，然後坐咗喺個房度或者自己個廳度，咁然後嗰個環境聲正就係阿 Ken 屋企嗰個環境聲。 同埋我相信即係音樂人嘅其中一個追求啦。就是怎样多得嚟唔压榨，少得嚟又恰到好处，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真系一生嘅学习嚟，又系。 咁同埋喺呢首歌，因为听你哋即系个分享咁细致嘅时候，我谂最即系其中一个好繁复嘅步骤，除咗喺前边编曲嘅过程，我 mastering 点样可以做到个 balance 系最好啊嘛，系嘛？ 呢个就要多谢我哋嘅 sound engineer Jeremy 啦。咁呢首歌其实我哋都不厌其烦系 mix 咗好多次，佢俾咗好多 mix 出嚟， 每次听系咪都好似有 系啦，每次听都好似不如咁咧，不如咁咧，系啦。咁其实前后执咗好多次嘅， 系 咁深刻去到最后，其实都执到我哋觉得满意嘅。因为我好记得最后嗰个 mix 出嚟嘅时候，我哋仲要佢系好夜好夜订出嚟，我哋听住哇 喺呢个 请你食饭， 系啊，冇错， 即系大家都 feel 到系呢一个啦。 八点一点三 A 咁啊，九点一点三 A 第九 take 咁啊。 咁另一樣就係我頭先估噶啦，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music break 嗰個位置，我估係本身就更加長嘅。究竟呢個係咪嘅咧？ 其實唔係嘅。咁咧，但係本身咧，依、這個嘅 concept 就係阿俊就係同我講話，喂，不如係 bass solo 啦呢一段咁樣。咁嗰段其實你聽落去係咪 solo 咧，亦都唔算話好 solo， 唔係完全 solo 嘅。因為我覺得嚇、又 solo， 點解近排啲歌係咁俾我 solo 啊？ 好忙啊！ 做咩事啊？做咩你唔玩啊？咩其他？咁然後咧，我就但係我就唔係好想嗰種感覺係我 solo 好似唔係好關事。我想呈現一樣嘢，就係呈現一個嘅孤。系，但系 groove 得嚟，我都系多翻少少音阶咁样嘅，等大家可以喺 enjoy 嗰个空间里边多啲咯。因为如果我突然间断咗嗰个rhythm 咧，咁就好似你 enjoy 紧一程好好嘅旅程，突然间醒咗嗰种感觉，我就唔想嘅咁样嘅。咁但系如果嗰个位亦都系太长，亦都唔系好啱数，所以呢个位就我哋其实系冇冚过 exit 嘅 bar 嘅，系，我觉得我够数，我停啦。 系啦，啊唔好要我数咁耐啦，系啊，咁啊停咗啦。 咁啊，一路啱啱就系听咗呢一首你啲白发脱光你没有嘅一个音乐上面嘅制作啦。咁喺呢个题材上面想讲紧嘅嘢，其实系由几时出现开始？ 其实呢首歌嗰个 demo 制作咧，就系喺大概2014-2015年嘅。咁啊，系、有一日夜晚翻屋企，咁啊如常咁翻屋企啦，咁啊就都已经系深夜啦。咁啊睇新闻，睇到有一个地方就地陷啊， 系 咁咧嗰个地方就系我阿爸。咁啊喺嗰度附近，咁我谂紧啊，佢会唔会有咩事咧？咁啊，咁突然间就攞个琴弹咗啲 chord 就唱咗出嚟啊！夜晚1:45咁啊，咁跟住嗰阵时，其实嗰几年咧，我哋都有试过编嘅。咁其实如果你而家听翻依家嘅感觉咧，你都可以联想到，如果个编曲转少少，多少少嘅一啲电鼓啊，其实可能做到比较 R&B 或者台式 R&B 嗰种嘅。咁但系嗰阵时我哋喺度编嗰阵时咧，就觉得啊，好似冇咁好，好似好冇突破咁啊。咁就搁置咗啦，到啊近2020年啊疫情啦，到呢家啦，咁又可以攞翻出嚟做。个原因就系过咗呢几年中间啊，我亦都问过阿 Ken 同埋阿俊啊，嗰、个位置我留咗段嘢俾你写，咁、就用咗。佢哋嗰份詞再夾埋我原先嗰份詞 mix 埋，其實我哋個中心思想就係講一啲離別啊，但係唔好咁難堪。其實都係講緊我哋嘅家庭背景嘅，因為我哋五個人裏面其實我哋有三個嘅爸爸咧，已經係未出世啊，或者已經好自己未有思想，好細個已經離開咗。咁、另外我哋都係好多，即係基本上單親咁樣。咁啊變相配合翻依家好多人離開啊，或者有啲會再見，有啲未必會再見。再提翻我哋歌词，好似 CD 咁啦。我哋系生于有听 CD 嘅时代，但系依家好多嘅小朋友、中学生啊，佢唔知 CD 系咩。其实就想谂翻话，我哋好多嘢要珍惜，唔好话冇咗嗰阵时珍惜。所以阿 Ken 喺写最后嗰个咧，翻开了旧照片嗰个位置。 系啊，翻开了旧照片嗰段就系、我写啦。咁其实我系想。因为应该咁讲，系阿轩嗰阵时已经系有一份词喺度嘅，跟住佢就同我讲，依个系关于一个失去嘅嘢嘅，咁、然后我就投射咗落我自己嘅个阿爸度啦，咁我阿爸就好细个嗰阵时又过身咁样啦，咁我就喺度谂，哦，其实我真系同佢系冇合照的，咁、我系会有一种嘅，啊，有少少唔开心咁样，即系自己攞啲唔开心出嚟去抡下咁样啦。跟住我就喺度就会联想咗啲嘢，哦，如果假设哦佢冇离开过咧，咁我可能我中学啊，我拣咩科啊，或者系我读我毕咗业之后做啲咩，我都有个人可以问一下。但系发觉而家好似单打独斗咁样，即系我就会谂，假如有佢喺度会点咧、然后其实我就再引申一啲嘢，就系、可能存在喺我哋嘅身边，咁我哋系觉得好必然，同埋我哋唔会去珍惜佢。但系原来当一样嘢冇咗，就系即系完全冇咗嘅，咁唔会再有多个阿爸俾你咯。咁所以你当系。一个有个 topic 嘅散文集咁样，咁、然后我哋就系三个人嘅故事就放咗落去咁样，咁但系其实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情咯，同埋系失去嘅嘢，我哋系要珍惜咁样咯。 系啊，所以嗰啲歌词嘅唔同嘅部分咧，我都有啲朋友听完之后咁样啊，点解好似前文同后理有啲唔同嘅？咁我要解答翻佢，其实就好似你睇同一件事，系大家有唔同嘅感受，即系对离别，有啲人可能系好伤感，流晒眼泪，瞓唔到觉。头发都白晒，甚至甩埋头发咁。咁有啲就好似我哋想，即系我自己个人想个副歌提翻就系、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甚至激动啲，今天你白发，你甩晒未啊？你系咪仲系咁苦恼咧？咁咁究竟我哋应该系继续苦恼落去啊？定系其实好多时呢啲有啲必经嘅嘢嚟噶嘛？咁只不过我哋系好出世，即系一出世好细个已经经历过，而我哋都谂翻，究竟我哋有冇经历过离别咧？因为离别喺我哋本身已經係存在嘅， 係 好哲學啊個問題，突然間跳落，係咁所以個歌名同埋個歌詞同埋編曲想超少少，令到嗰件事唔好好似我哋啱啱好一講離別就好凝重咁，係啦，輕鬆去大過，因為呢個本身都算我哋 Buster 嘅叫做 character 啦，好多好譬如例如之前嘅翻緊啟示錄又係講緊有提過甩頭髮呢樣嘢，提過我哋究竟前路明天係點咧，咁其實都要帶翻俾大家知道，我哋咁埋頭苦幹去做音樂，或者你每一日面對生活，唔單止係生存啊，你想要點樣？ 努力生活都好，你都系要谂翻你今日能唔能够愉快一点。 咁而喺呢个 MV 上面咧，即系都有心思，即系嗰个 storyline， 即系一步一步咁大家结集，同埋最尾嗰个幕，有啲朋友都话系黎曼嗰个 MV 嘅，系啦，即系呢个系咪都系嗰阵时嘅一个谂嘅时候拍，就觉得系想系咁样样做 啊？系啊，其实我哋今次呢个 MV 嘅导演系揾咗我哋嘅朋友阿德啦，咁啊阿德其实都系有帮我哋拍超人嘅 MV， 咁佢就上咗来我哋 band 房就倾过呢个白发嘅 MV 想点拍嘅，咁其实就系啱嘅，其实系想对应翻系黎曼嗰个故事，因为黎曼 MV 嗰个故事就系我哋系一对人，跟住然后逐个逐个咁样离开，因为各自嘅原因而离开，然后最后阿轩独自地一个人行嘅，咁然后去到白发就系、是、哦，佢一个人充满色彩啊 ，colorful 件衫啊，朝气勃勃，跟住就揾翻晒我哋唔同人去聚集埋一齐。其实想带出嘅 message 就系、是、我哋其实都系算好幸运地啊，你 miss 咗一次。你有機會可以再召集翻啲人，同埋最緊要嘢就係、是，如果當你行出一步，你去伸出一隻手去 call 翻啲人翻嚟，我哋係會有回應嘅。咁其實都係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叫做 so far 夾咗咁多年，都仲有喺度。其實我哋都叫做珍惜嘅呢個關係咁樣嘅。咁然後你再講嘅就係、是、嗰、那個。MV 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揀了跟黎曼同一个位置，就是在同一个车站 那边， 是啊，同一个筲箕湾那边，同一个车站，但如果再细心发现就会发现人是一样，但是景物都真的不是很同的，即是很多店铺都已经不同了、啊、如果再引申的就是、其实 MV 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细位都可以是一一去解读的， 所以这一首歌的 MV 还有很多的 details， 大家都可以上 Blaster 他们自己的社交平台，他们都有 share 到，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做一拆解啦，所以也都知道了你们的第四阶段这个现在开始做了一些 groovy 的作品，也都这一首之后也都会期待之后你们的作品，今天多谢五位、oh, 谢谢你们 thank you 我又没有半点睡意，执起了旧唱片，听着你最爱的 CD， 原来已想不起跟你演过的故事，有没有慢镜重播重温一次？厨房的酒杯你用过了好多次，却未有共畅饮，真的很讽刺。各有各生活，以后不多见面。十七岁的当天，是你逃出这屋檐。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眷恋恶魔面前，其实再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心态遥远的一边，有没有习惯或经验，化做某某在某天，等一刻相见。告诉我过往欢乐的爱挂念，幻想着这一天共你在不走不眠。今天你又有没有愉快一点？不需抱着对他的怨念恶魔乱缠，实在不相见也是一种锻炼，学会珍惜身边，只好 想你在这天看着我演出的表演，别难过，总一天等到会跟你碰面，谨记珍惜身边，已是一种奢侈。 听日 Blaster 嘅你的白发脱光了没有？听日5点再见啦，拜拜。